凡事一同饮 酒吧。啊，丫鬟，欢迎你家老爷看酒来。 单书曾经分，今生恩仇。 下面请听程砚秋演唱的京剧《青霜剑》选段。 Thank you.